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探讨各种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和大家来讨论的，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探讨，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给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我们的后台啊，就是常常在提到男生和女生关系的时候啊，有一个词，这个词其实也是这几年网络上大家会用的，叫直男哈。直男，直男。那么直就是这个正直的直，是吧？我们在后台我也看到有女生在问哈，说想问一下你们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说这个直男啊究竟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他们觉得女生的什么特点是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肖老师哈。咱们先得说说这直男，直男可能我们听节目的一部分朋友是了解的，是知道的。 是的，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他明确一个定义哈，什么是直男？在我的理解里面，所谓的直男就是比较传统的儒家男性。 比较传统的儒家男性， 对，就是受我们儒家文化很影响很深远的一些男性哈，好像他就叫直男。 如果要具体说的话，那可能在生活中是一个啥样的表现呢？ 通常他们好像显得特别的简单了哈，然后说话很直接了，然后也显得有一些阳刚之气了，同时的话好像在审美上比较欠缺啊，这是直男留给我们的最明显的印象。还有的话，他们对于家庭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着一些非常传统的思想，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啊，男人要怎么样顶天立地，要很坚强，女人要温柔，要小鸟依人等等等等，他会有很多这种传统文化里面认为的一些观点，而且非常坚持。 对。那么其实这个直男啊，在现在在网络上也是这两年开始有的这个词哈，而且现在在这个网络上有些人说起这个直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因为说到直男总会说到让女生比较伤心失望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这个直男不大懂得照顾女生了，直男好像感觉情商会略低一点点了， 对，是 女生所希望的这个直男的细心呵护，男生的这个细心呵护好像直男做不到啊，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直男可能有一些女生会觉得他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自己的需求，很难去看到女生的需求，所以有一些 特别是在网络上还在直男后面还多了一个字，也在把直男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成为直男癌。这个就更是这样了哈。 嗯， 那么这个当然每个人可能对直男的理解也不同。这个说轻了，开着玩笑说的也有，说哎呀，我男朋友是个直男嘛，对吧？但是也有那个说的恶狠狠的，说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直男癌，所以我才和他分开的啊，这也有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其实直男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建构下，还是蛮普遍的。 嗯，是的，好像在大家的那种想象，在印象里面，十个男人总得有七八个是直男吧？好像是这样哈、 哦，是吧？ 嗯， 那么这个女生也蛮感兴趣，说这个直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喜欢什么样女生的特色？这是因为直男很多，是不是？或者因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比较像直男的？男生直男类型的男生自己很喜欢，可能才想知道的吧。 嗯，是的，那其实呢，在我看来，直男好像就会比较喜欢那些有着传统女性美德的那些女孩子，比如说长头发啦，鹅蛋脸啦，看起来很温柔啦，然后还会小鸟依人啦，会撒娇发嗲啦，就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好像直男是喜欢这些传统的女性形象的。 嗯 啊，但是哈，我会觉得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长成那样的。 嗯， 如果满大街都是长头发、鹅蛋脸，然后身材苗条，说起话来很嗲，这个世界好无趣啊。 嗯 嗯，所有女人都一个样子哈，其实挺没意思的。所以呢，我会觉得，哪怕现在的你并不是直男们理想中的那种标准的传统女性形象哈，你就是你自己的样子，其实也一样会有直男喜欢你的。因为有一些直男是真的很直，有一些直男是装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在男人们的想象里，好像如果他看起来像一个直男的样子，会显得有男子气。 嗯， 他的男性同伴就不会嘲笑他说你是不是伪娘哈，就不会嘲笑他了。所以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直男都是装出来的，仅仅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看起来像个男人。 嗯 啊，所以呢，哪怕你不是那种传统女性的长相，你依然可以去喜欢一个直男，然后告诉他说，哎，我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哈，然后同时让他发现你的思想，发现你的内心，然后你跟他能够进行一些精神上的交流，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内在特质去谈这场恋爱，而不是通过那些外在的什么形象啊、言谈举止啊，通过那种方式建立的感情其实是比较浅的哈。 嗯 嗯 嗯，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喜欢上了一个人哈，在我们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总是会想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投其所好。 嗯， 他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 是 我能了解一下这个。如果我知道了他喜欢什么类型的，那我把自己扮成那个样子，做出那个气质来，那这样不是会叫什么事半功倍哈。 嗯、 但是其实挺难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能做出来，但是做出来的真的就不是自己了。 是的， 而且靠我们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技巧，我们即便赢得了对方，那有的时候我们到后来我们再一暴露了怎么办呢？ 关键是当你没有说好好的做自己的时候，你也别扭，你也不舒服、那你的这些不舒服，这些不自在，其实会通过你无意识的身体语言，然后微表情传递给对方，对方也很难自在的。 嗯，对，所以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去靠近，做自己就好了。 是的， 如果你这个做了自己，人家依然不够喜欢你的话，那也许你们真的就是不合适。 对，是的，嗯，然后最不好的情况就是你装出一副你以为他喜欢的那个样子去了，但是事实上他本来喜欢的是你本来的样子，那还挺遗憾的啊、 哦。哎，对，那还挺遗憾的哈。那么作为直男来说哈，咱们回到咱们这个直男这个词儿上，作为直男来说，那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当然也得到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有不少的这种诟病哈，大家会觉得这个直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但是直男又确实是一种现实存在。 是， 嗯，那么假如在这个恋爱婚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被贴上了一个直男标签， 嗯， 我们怎么办呢？ 哦，那我想第一件事情倒不是说怎么去标签，而是说你要去思考为什么你会给你的周围的人传递出这样的一种信号，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是不是在某一些时刻你为了让自己显得像个男人而去违心的做了一些其实不太尊重女性，不够温柔，不够同理的一些行为呢？ 嗯， 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所约定俗成的那个男人的形象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去做真实的自己？其实男人和男人也是不一样的啊。嗯，为什么不去做真实的自己，而非要去扮演那个标准的男人形象呢？ 嗯，对。所以做真实的自己其实是最可爱的了。 是啊， 也是最自在的了。 嗯，而且也最有利于幸福。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哈，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和她的前男友，他们在分开一年之后，他们居然复合了。那一年他们真的就觉得他们之间绝对不会再走到一起了。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女朋友呢一直是很惦记着她那个前男友的。后来因为一个机缘他们就又走到一起了。这件事情啊到现在他们两个人很幸福，而且再也没有提过分手。我呢现在也差不多走到了一条重复的路上，就是我和我的前男友也分开了。我们分开四个月的时间了。我也特别的忘不了他，我也希望能够和他复合，我也向我的那个闺蜜请教了他复合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他说主要取决于男生，是男生主动的找了他，当时他说他只是发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状态，然后男生呢就主动的问他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在针对我这个分了手的男朋友，我知道他会在意的一些状况我也会发出来，但是他总是没有消息。我知道的是他没有再找其他的女朋友，我想知道我想复合的话我还能做点什么。 嗯，那就要不要效仿一下你的那个闺蜜的男朋友的做法呢？你要不你尝试主动的去联系一下你的前男友，既然他现在还没有找女朋友，不如去找他谈一谈你们曾经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分手了呢？ 嗯 嗯， 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是男生主动提分手的话好像复合的几率很低，但是生活中不见得是这样的哈。 嗯， 也许有的时候分手是此一时彼一时，有的时候可能是当时的一些状态，让两个人分手，可是如果再去复合的话，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去复合呢？仅仅是觉得，哎呀，我舍不得他，和他分开了，我一个人孤单、寂寞、冷， 嗯， 其实再去复合的话，两个人是不是之前的问题还一直都在呢？ 当然，所以才说。当你要去找他复合的时候，应该是去两个人来聊一聊我们当初为什么分手，去找一找原因。只有当你能明白了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分手的，然后才能看说这段关系到底还要不要复合。如果复合的话呢，你们两个人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使得这个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而不是将来再一次分手。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丈夫，他问到的问题啊，他说我的妻子呢今年是39岁了，家里面有孩子，孩子都上小学了，这两年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妻子沾染了毒瘾，妻子吸毒，家里边简直是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钱当然都被他用光了，孩子他已经不管了，和他吵了无数次，他也求了我无数次，他正常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他自己错了，他也会跟孩子说他错了，他自己也会哭也会闹也会很难过，但是不正常的时候他依然还会去吸毒。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带着他一起去吸毒的，我非常恨那个人，我到那个人家里去，那个人家的老公原来和我是一样的心情，非常的无奈，那个人家里也有一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还小2岁，所以很痛苦，两家人都差点被这件事情要毁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不要我妻子吧，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就完了，但是如果和他在一起生活吧，我又觉得我这辈子也要完了。 嗯 嗯， 真的好为难哈。 对， 我会想，如果说你真的还想要这段关系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加强，就是强势一点，在你跟妻子的关系里面。 嗯， 所谓强势的话，就是在他清醒的状态下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强势的要求他和那个朋友断绝来往，然后去戒毒呢？ 嗯 嗯，他必须要戒毒才能够就是争得，就是真正求得你的原谅。一个人说啊我错了，这个认错啊从嘴里面说出这个语言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所谓真正的认错并不是说嘴里面说道个歉就够了的， 对， 他要去行动的。 对， 他必须要有行动，比如说真正自动的去戒毒，去戒毒所之类的哈。那万一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在行动的层面做出任何改变，那其实你也没有必要为了你的同情心而去牺牲你自己的生活。 嗯，当然这也是看来因为有孩子了， 嗯， 一对夫妻都有了孩子了，他肯定也会觉得那是孩子的妈妈哈， 嗯， 所以可能也会有这种不忍之心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要不然他就应该送妻子和妻子在他清醒的时候商量好去强制戒毒。 对，是的， 是吧？ 嗯， 就是无论有多痛苦，你得让他，你要想救他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方法。 是的，还有的话就是在他比较清醒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跟他谈一谈。其实我们从生活的现象角度说，好像吸毒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啊，残害身体啊，但是其实呢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之所以会吸毒，有可能他遇到了一些情绪上的困难，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让他难以消化的事件或者经历或者创伤，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就遁逃到了毒品里面。你可以把这个原理跟你老婆去交流，然后呢督促她也可以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帮助，比如说去做心理咨询，通过做心理咨询的方式去解决痛苦，而不是通过毒品的方式。 一位不知道是男生和女生啊，但是他问的是一个女生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女生，我的这个好朋友3个月前和她的男友分手了，但是心里呢却一直还喜欢着她的这个男朋友，而且这个男生呢也时刻关注着我这个朋友的社交圈。大概在一周以前，我这个朋友啊和另外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喜欢另外的这个男生，可能只是因为失恋，因为自己这颗心无处安放，就和其他的男生在一块了。但是在一起之后呢，他一下子意识到那个现在在一起的这个男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那么他还是想和他的前男友在一起。他的前男友现在是研究生在读，而我这个朋友呢是明年就要到国外去了，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现在很难受，他不确定他的前男友是否还喜欢着他，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男生也许还在关注着他， 他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该不该复合，还怕复合以后再受到伤害。嗯，又是一个关于复合的问题。 嗯嗯，其实复合没有该不该，只有想不想。 嗯 嗯，如果说他们两个人都想复合，那就复合好了。但是呢，不要复合以后就这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么照常的约会啊，工作生活呀，这样子的话，那确实是会有隐忧的。而且在他们面临，好像在面临一个其中一方要离开，要出国哈，那他们还是需要花一些专门的时间来沟通两个人，如果这个关系重新在一起以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嗯， 包括我们之前之所以分手，是一些什么样核心的矛盾导致的呀，我们要如何去把那个矛盾给解决掉，让他以后不再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和生活呢？ 嗯， 所以两个人是需要做一些很多这个方面的关系重建的工作的，只有这样子才可能不会再一次带来伤害哈。 嗯 嗯， 一位女生说，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网络的主播，男朋友呢有那么一些粉丝，这些粉丝呢经常会和男友有互动。男友之前我和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他特意告诉了他的粉丝他是有女朋友的，还把我们俩的照片发在了他在播出的直播中。那有一些粉丝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有一些粉丝就是专门来骂我的，可能还是因为对他感兴趣吧，我心里边也是很抑郁的。后来我就告诉他不要再告诉粉丝们我和他的事情了。就在上周的时候呢，他在我们这个附近参加一个活动，也有粉丝去看他，那么他和其中的一个女粉丝当时就去酒店开了房。后来我就知道了，是因为这个粉丝自己在网上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我男朋友很被动了，那我当然是很伤心了。他给我的解释是，其实当时人家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所以他也就主动的顺水推舟了，他希望我能够谅解他这一次，我该怎么办呢？ 嗯，这个解释好不能让人信服呀。 嗯， 那别人主动你就要吗？所以这个解释好像并不能够平复，作为女朋友，你的那种被伤害、被背叛，想要一个答案的，或者想要一个回复的那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把你的这种你不满意他的这个回答哈，的心情跟他说一下。同时的话，你们可能还需要检讨对于这段关系的承诺的责任，好像男朋友并没有做出那么让你有安全感的回复哈，就他好像不太有承诺。在你们俩的关系里面，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可以这么没有很在意你的感受，而且不去履行他的承诺呢？ 下面一位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她说，我和男朋友两年的恋爱了，现在到了要见男朋友父母的时候了，男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他的父母呢是比较难搞定的，特别是他妈会问很多的话，而且他妈呢，对人并不是那种很友好的妈。他说以前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的同学到他们家去玩都被他妈骂出来了，然后他现在告诉我说，他妈在听到我和他交往又要去见他们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好像也要做出一副要审问我的样子来。那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搞定这样的父母啊？我男朋友很好，一点都没有继承他爸妈的毛病，就是搞定他父母就好了，怎么办呢？ 嗯，我认为搞定他父母的人不应该是你，而是你男朋友。 嗯 啊，你应该要求你男朋友去搞定他父母，不要让他爸爸妈妈来伤害你，让你感觉不舒服、不开心。作为你的男朋友，他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你，而不是把你直接推到他爸爸妈妈那里，让他们来审问你。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他作为男朋友的失职。 嗯。 嗯， 非常同意哈。 是的， 就是看来男朋友就是说，哎，我爸我妈都反正有点不好搞， 我爸我妈呢两个人说话都不大客气，你就听着吧，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呀，哪有这样的？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在态度上你要觉得他有责任来保护你。那么接下来，有可能你男朋友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你，该怎么去搞定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来想办法啊，你可以帮他一起想办法，但最后是他去搞定，而不是你。 下面是一位女士问的问题啊，她说家里面的孩子呢1岁，我妈在我家看孩子，上周的时候我妈和我老公两个人吵起来了，我老公脾气暴，他突然之间就推了我妈一下，然后把我妈推倒了。现在呢我夹在中间就非常的为难了，一方面是我妈，一方面是我老公，孩子又那么小，我妈呢很难过，把这个事情呢跟我爸他们都说了，那我爸爸也很生气，我父母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和他再过下去了，本来就看不上他，现在该怎么办？ 就为了这么个事情就不跟他过下去了，代价有点太大了哈。能不能你跟你老公你们俩深聊一下哈？毕竟就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尊老爱幼，哪怕你妈妈有哪里做的不是很合适， 对， 他作为女婿作为晚辈都不应该去推自己的长辈。所以呢你老公能不能去跟你妈妈郑重的道个歉呢？那么道歉完了以后，你再来去安抚你妈妈，然后再来去解决你们家庭内部的这些矛盾，然后再来去约法三章，说以后该怎么怎么相处，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正确沟通。但是前提，你老公确实需要跟你妈妈道个歉的。 对。就是这个按照理儿也应该是这样的。 对，是的，哪怕妈妈真的做的不对， 对， 那你作为晚辈也不能这样子的。 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探讨各种情感问题。 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得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这样一个和大家探讨情感话题的广播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她说5年前。”我和我老公当时结婚的时候呢，真的叫裸婚啊，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领了结婚证之后，当时呢就住在了他父母那儿，在他父母的一间小房子里和他父母住在一起，两代人住在一块儿，慢慢的就有了很多的矛盾，特别是他父亲那个人脾气不好。当时他父亲呢也是因为有一点心脑血管疾病吧，他可以发脾气，别人都不能招惹他。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很差，但是我一心一意在支持我老公，因为当时呢，我老公是在创业阶段。那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矛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化解，一个人也扛了很多的事情。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当时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老公幸运的是创业成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伙人。现在的日子应该说从物质和空间上条件都很好了，也再没有裸婚的遗憾了。可是问题在于他却嫌弃我了。我们就像是传统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那些故事一样，他现在有活动带过我，但是带我去之后，他觉得我好像不能够让他很有面子，所以把我带去了之后就冷落在一边，他却和别人去聊天。我也能看得出，在那些活动当中的男男女女确实和我的生活状态不同了，我还是那种带孩子和伺候老人的生活状态，而他叫打交道的那些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时尚的。所以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很烦了，聊天的时候他总是不耐烦地去走开。另外呢，就是想和他说话，想和他交流，想和他讲一些孩子的事情、老人的事情，他都不爱听。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嗯， 那你就去提升自己，让你能够跟他匹配，让他不再那么的嫌弃你，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你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谴责他，说他怎么能发展的好了，开始嫌弃糟糠之妻，你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解决问题。好像是现在他对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你能够在精神上跟他匹配，在形象上跟他搭调。那么既然如此，不如你去提升一下自己，然后让你能够进到他的社交圈的时候，觉得你跟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在一个氛围里面对话的。 哎，说到这儿哈，其实这两年这样的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文章也不少，特别是这样这个鼓励女士们，鼓励女性们要更自立，要有提升的。他说的这个故事确实是一个很在这些年不鲜见的一个故事哈。比如说这个丈夫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可能在自己创业成功，有钱了，有财富了，进入到某圈子了，或者说现在丈夫是一个这个平时社交很多的这样一个人物，而妻子呢可能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的，照顾老人的，那也我们也能知道可能平时衣服也不用买几件的，也不打扮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可能都在孩子身上的，那这样的故事挺多的，两个人越来越没有这个共同的语言，而往往咱们也是在鼓励这些女性们，能不能提升自己呢？能不能转变呢？你能不能把自己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呢？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她们会说，你们知道这有多难吗？因为孩子天天占着我的时间，你们知道家里边的家务事情是需要有人做的，孩子是需要有人管的，老人是需要有人伺候的，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提升我自己了，我怎么样才能买到能让我气质漂亮的衣服呢？我的身材早就走形了，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的腰就像水桶，我的这个女性的特征简直都没有办法看了，我现在30多岁，可能就跟这个50多岁人的身材差不多了。那有一些女性她就会有这样的说法，说你又让我怎么能提升呢？比如说外语，大学里学的那点我早就扔到一边了，我现在哪有时间去学习啊？我这个天天还要给孩子操心一日三餐哈，你要让我什么再重返社交圈，人家都是有多少年的积淀，我没有啊，我这么多年的时间我都用来生孩子，我都用来料理家务照顾他，当时在他这个很难的时候，在他创业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心情心思还都放在怎么样鼓励他，怎么样能让他过得更好，能让他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为什么要要求我来提升啊？有一些女性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想法。 是的，其实可能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其实我会从这样的一些自我辩白里面听到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并不打算为了我的幸福婚姻去做出努力。 可是有一些女士她会认为我已然做出努力了呀，要没有我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要没有我在你创业的那几年我支持了你，对吧？那时候我都肯和你裸婚，我就挤在你们家挤了2-3年，然后那时候受着你爸爸的气，你爸爸骂我，我一句话都不敢回，一句话都不敢说，这些都是我为婚姻做出的贡献啊，那凭什么现在你升上去了你嫌弃我了，我还要再为婚姻做贡献呢？ 可以这么说哈，其实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其实生活就像一条一直在往前奔腾的河流，它是不会回头的。那么人的发展和成长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一直都随着河流去往前发展，你是没有办法后退的。 对， 可能在过去你确实为你们的关系做了很多的努力，照顾家人啊，做家务啊，陪伴他度过低谷啊，对，但是那是那个阶段的努力。你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了， 所以你需要去为这个新的阶段去付出努力。 嗯， 你不能说你在上小学的时候非常认真地学习了算术，学习了什么小学作文，你就觉得等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努力了。 嗯， 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目标和需要。 嗯， 那可以说你的生活来到了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正在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你在面临一个新的身份，甚至说你在面临一个老公的新的需要，他可能他的事业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对你提出了一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是有关系的。 嗯， 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去提升自己，去发展自己，能够让你跟今天的他相匹配，你是想让他换一个老婆吗？那也不现实。 对， 那如果说你不愿意提升自己去跟他匹配，难道让他一直很痛苦的孤独的去度过后面的人生吗？ 嗯， 当然如果他要求你必须现在立刻明天就变成他希望的样子，那对你也是不公平的。你是要去批评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的不公平哈？我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处理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不打算努力去跟你匹配。 嗯， 那这样的话你让你的伴侣也觉得很绝望啊，那难道我今后的人生都要在精神上如此孤独没有人陪伴的走下去吗？ 嗯 嗯， 对，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和思维，我们就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得为婚姻做努力。 对呀， 但是这个努力的方向也挺重要的。其实往往听了这样女士的这个故事哈， 嗯， 听到了她的经历，我们有一些女性可能会从中得到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们会觉得，在她努力的时候，前几年她努力的时候，你早就该努力。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替她去扛那些，比如说照顾他的父母，一个又一个的生了孩子，把这个自己的精力都花在了家和一些并不能提升自己的事情上，那确实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啊。 是的，而且是一种规划失误。 嗯，对，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人生真的能重来的话，或者如果能对我们其他的人有一些启示的话，你就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借口，其实你把你自己能够提升得很好，这是你的一个优势，别人都拿不走的一个优势。有一天你也会少一些被动，少一些委屈，少一些被别人嫌弃的眼神。 嗯，可以这么说。而且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妻子哈，妻子的主要职责其实反而不是说做家务啊，照顾孩子啊，照顾老人呐、啊，这些是职责，可是你的主要职责其实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陪伴你的伴侣，陪伴你的丈夫。至于说那些家务事情，照孩子他也可以做。 对， 你还可以请保姆来帮忙做，那些反而不是一个妻子最重要的职责， 可不吗？ 嗯、 所以这个我们虽然进入了婚姻，我们成为了某一个人的妻子，但是最重要的你还是你自己呀、啊。 是的， 有一天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差距太大的话，说实话，这个真的被嫌弃这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 嗯 嗯， 是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问到一个关于学历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是这样说，她说我是中专毕业，那么我的这个男朋友啊现在是研究生，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学历差造成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现在恋爱才刚开始，我觉得他看我哪儿都好，他也自己说他挺喜欢我的，他也从来没有拿学历的事情来说过事儿。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俩的差距太大了，怎么办呢？ 嗯， 既然说你从现在就开始意识到你们俩的学历上的差距，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嗯，不妨就你观察到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做一些努力啊。现在有那么多可以提升学历的渠道，不妨现在开始去报一个大专，然后将来等你考完了以后再去考一个本科，可以在学历上通过你的努力拉近你们两个人的距离。那同时的话，其实学历有的时候仅仅是代表你比较擅长考试。但是更重要的是学历其实除了你考试之外，你要去沉淀你关于多读书啊，个人的内在修养啊，思想的境界啊，精神的高度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学历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是想说，哎，他是不是读了很多书，是不是他对一些事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是不是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挺强的。因为其实大学教育更多的是去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学习一些解决问题的视角和能力。那你可以去从这些维度来评估你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可是他的智慧，他的思想却是很让人欣赏和尊敬的。 对，有的时候学历和这个人的情商智商真的没有太大的关联哈。 是的，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中国可能也有这个传统，如果是男方学历高于女方的话，好像确实很多男性是并没有那么介意的。 但是如果高的太多的话，其实也可能将来存在一些隐患。 对，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对， 这联想到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也是这样的，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早做规划，把时间放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身上会更好。你在人生这条路上，那你会赢得的更多。 是的，所以既然现在都预见到了，不如去做一些准备吧。 不如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哈。有一位女生问哈，说我今年31岁了，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哈。那么和一个老同学前一段时间呢联系上，在同学群里边联系上的，我们俩不是一个班，但是呢我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我们是从我们初中就开始在同一所学校了，然后高中又在同一所学校，所以一直都是挺有缘分的。现在呢我也知道他是单身了，以前也有过那种和他聊天聊得挺好的时候，那时候是发短信聊天呢。那现在呢联系上了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在微信当中聊天了。其实呢我对他是有喜欢的，因为一直对他有好感，所以一看到他马上心里的感觉就不同了。这次也是我主动的加他开始私聊，现在我们还会聊天，而且聊的也不少，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为什么不约我呢？其实我是很想约他的，我一直以为他是应该结婚了或者是快结婚了吧，可是呢聊天当中才知道他是单身，而且他也经常流露出一个单身一个人在家煮面呢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既然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也向他透露了我是一个单身的状态，但是他还是没有来约我。所以我现在就在想，我怕错过了，我想和他说，可是我又怕他没有那个意思，因为我在想如果他有那个意思的话，是不是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很纠结。其实我并不害怕在一起真的会分开，会不会连朋友都做不了，因为我会把这些话提前和他说明白，毕竟这个岁数了他也应该能明白。我的疑问就是该不该和他说啊，这女生要追男生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特别是即使是追到了，男生也不是那么珍惜啊。 要看你是怎么追的。其实呢追男生也是需要一些小智慧的哈。你肯定不能用那种非常高调的，然后死缠烂打的方式去追他，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合适哈。那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些比较迂回的方式的，你可以给他一些信号啊。其实你知道很多男生在追女生的 时候，为什么他会追呢？是因为他心里面笃定他的成功率很高。他一定是潜意识里面接收到了这个女生散发出来的信号，他才会去追的。如果你都不释放信号给他，他都不能确定你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他哪敢追呀？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好像社交媒体这么的发达，男生们越来越的自尊心强得不得了啊，他们追女生不再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么的疯狂直白了，所以你要给他释放信号。 对，释放了信号才可以哈。 对呀，你要有意无意的暗示他说，哎，你今天晚上有空吗？你在干什么呀？你是一个人吗？哎呀，我也是一个人。你要给他一些类似这样的信号。 对，现在其实男生胆子比女生想象的要小， 是的， 怕失败， 是的， 面子薄，万一男生约了女生，女生没答应，男生真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啊， 是吧？所以你那个暗示要到了那个比较明确的那个暗示的份上。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还可以，你说你可以很多种暗示的方法呀，问他你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呀，是吧？然后他要说了说的话，诶，好像是不是跟我这个类型也差不多呀，你有很多种方式去释放信号给他，让他知道如果他约你一定能出来。 一位男生27岁，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恋母情节啊，我喜欢的两任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比我大8岁，现在这个女朋友比我大11岁，同龄的人我都不喜欢，就是喜欢比我大的，这算不算是恋母情节呢？ 不要那么轻易的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每个人跟人都是不同的哈，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也不一样，对爱情的需求更加不一样。只要你喜欢就好了，你管他是什么情节呢？ 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为此苦恼的，是因为以前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微信后台就见过有一个男士，他询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发了10多条。他的问题就是微信问题。他也是，他是30岁，他喜欢的是40岁以上的女性，但是在他这个择偶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这样，要么就是旁人对他的看法是扭曲的，说他是变态的，要么就是他喜欢的女性是不信任他的，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我甚至都有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是只喜欢40岁，他可能喜欢40岁以上甚至年龄更大的。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特别的苦恼，但是这就是他真心的一种情感的这样一个追求。 对呀，那就喜欢好了，而且因为你的这个喜欢好像跟别的人的喜欢不太一样。 对，对， 那你可能也要去为你的这个喜欢去负责任，去承担一些别人对你的不理解。 对，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啊，而且你有权利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和去生活。那既然你选择了，别人不理解给你带来一些压力，这好像也是你应该要去承担的哈。 对，所以你确实是和大多数人择偶的那个年龄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 对呀， 那就没有关系，你接纳你自己就好了。 对呀，这会让我想到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特别喜欢小胖妞。他喜欢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胖乎乎圆乎乎，然后我们班就其他男生就会嘲笑他说，你是不是有问题，你怎么专门喜欢胖的？因为好像在90年代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都还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喜欢瘦女孩，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可是那个男生就会很坦然地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胖的。 他这么坦然，别人反倒说不出什么来。 是的，那别人反倒觉得，哦，那你确实跟我们不一样。 对，倒挺好的哈。 是啊， 好，希望这位朋友也是放下包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个人啊。好像现在已经找到了，和这个你喜欢的人轻轻松松的在一起。